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澎湃汽车城以最优质的服务，携国内众多汽车一线品牌，创领京西南最大汽车园区。澎湃汽车城地址：京港澳高速延村出口向西200米。 房天下特价房，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点com。 方向比结果更重要。 我不关心你现在是谁， 经验比知识更宝贵。 我关注的是你想成为谁。 微信关注无忧见地， 听意见领袖，看知识网红，约行业大咖，就在 无忧见地。 桌州新闻，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桌州新闻。2月25号，桌州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胜利闭幕。大会由刘俊宇同志主持。大会应出席代表231人，实际到会代表222人，符合法定人数。大会首先公布了选举结果。刘俊宇同志当选为桌州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王保国、张保利、王爱军、马东来等4名同志当选为桌州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李清华、王玉峰等25名同志当选为桌州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陈宇同志当选为桌州市人民政府市长，王志前、李庆杰、曹谦、李庆林、陈卷、赵玉芬等6名同志当选为桌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王玉海同志当选为桌州市人民法院院长，李玉龙同志当选为桌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马玉峰、罗德强等39名同志当选为保定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陈宇作为新当选同志的代表做表态发言。大会还听取了议案审查委员会关于议案的审查报告，表决通过了关于桌州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关于桌州市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草案，关于桌州市2016年市总预算执行情况和2017年市总预算的决议草案，关于桌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关于桌州市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关于桌州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2月25号，桌州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的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市人民政府市长、副市长、市人民法院院长等集体向宪法庄严宣誓。桌州市委书记王彦青主持宣誓仪式并监誓，市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成员见证宣誓。2月25号上午，桌州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第3次全体会议，应出席大会的代表231名，实到222名，符合举行会议的法定人数。大会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保利主持。大会首先表决了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草案。政协桌州市第八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和市人大八届一次会议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相继胜利闭幕。为进一步推行政务公开，增加市委市政府工作透明度，全面准确及时主动地向社会发布全市两会热点信息，会后本市召开了两会新闻发布会，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志前，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丹，京南经济开发区副调研员、市政府办公室主任王亚中出席发布会，发布会由刘丹主持。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我也会疲倦。你的笑脸在我身边，带我穿梭回从前，冻结了空间，冻结有你的时间，冻结了画面，冻结不让它溶解。我若是疲倦，你的笑脸在我身边，发光在我胸前，你的笑脸在我身边，陪伴着我过每一天。时间冻结初恋那一天，冻结了爱恋，冻结吻你那瞬间，我也会疲倦。你的笑脸在我身边，带我穿梭回从前，冻结了空间，冻结有你的世界，冻结了画面，冻结不让它溶解。我若是疲倦，你的笑脸在我身边，发光在我胸前，你的笑脸在我身边，陪伴着我过每一天。你的笑脸在我身边，发光在我胸前，你的笑脸在我身边，陪伴着我过每一天。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天气冷暖多变化，安全出行总无忧。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转阴，微风转3到4级，最高温度14摄氏度，最低温度2摄氏度，空气质量良转轻度污染，不宜进行室外活动，推荐您进行各种室内运动。 现在市面上的美国投资移民项目挑得我眼花缭乱的，我究竟该怎么选靠谱的美国投资移民项目呢？ 不用担心，3月4号移民帮北京精品项目说明会特邀资深美国移民专家，为您解读一切您关心的美国投资移民问题，名额有限，报名请拨打400-960-1116 400-960-1116。 好音乐9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沉默之中人可知不要呼吸，怕触摸空气坏了情绪，为你锁住了问号，等亲爱的你问去，欺骗自己从不想不忍心看穿你，听说你和我最好朋友在一起，我也学别人静静地看你两眼戏，也不愿分离，相对默默无语，好像你我早有了默契，永不要幼稚在意，但表情彼此表情冷冷地说明冷战继续。 错爱情怎么算对错？陪 是你回头，有人风一般在身边飞来飞去，总不停不问不想怀疑，怕会无力编织地久和天长的证据，怎么给你将就偏偏想挽留不放弃，永远专心的寂寞的和你演戏，不管愿不愿相对默默无语，好像你我早有了默契，永不会幼稚的在意，但冷冷表情表情冷冷没有言语，没有言语，没有言语，冷清清 相识，因相识而陌生，只凭一个声音，午夜梦回，只为一种感觉，驰骋心间。嗨，我是李默，我和你素未谋面，你和他也不曾相识，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爱上他们的吟唱，爱上他们的气息。只爱陌生人，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

只爱陌生人，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 感情当中，从一开始的无怨无悔到后面的就会计较很多，得失心理在作怪，这就是我们和对方处理爱情和朋友处理感情会有一些瓶颈的时候，因为索取的东西太多了，就会造成翻脸吧。很多人关系越搞越复杂，也是因为向对方所要的东西超过了以前的一种期望。而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 Eason， 歌名叫《男人的错》。 两个人不能够 守在一起，一定是男的那个有错。我什么都愿意做，有什么委屈也不学得反驳，宁愿找男生借个肩膀，难听的话更多。一直保持沉默会认为你懦弱，怎么做就怎么错。好女人不好过，坏男人有错，好男人不好做，是不是整个社会的错？女朋友离开我，我还有生活，难道我跟她比赛难过？原谅我刚喝过，讲得太刻薄。年纪不能比他小，好奇的人会有话说，但是钱要赚得比他多，否则人家会嫌你沦落。有一无配女朋友，可是又没有权利放弃工作，有运气事业有点收获，没时间说承诺。一直保持沉默会认为你懦弱，怎么做就怎么错。好女人不是整个社会的错，女朋友离开我，我还有生活，难道我跟她比赛难过？活该我不甘寂寞。好女人不好过，坏男人有错，好男人不好做，是不是整个社会的错？ 说胆小的男孩一般能够成大事，打仗前思后想的才是帅才，流泪的男人一定有爱心，而勇于说自己错了的男人，这样的人应该错不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那英，春暖花开。 敞开火热的胸。

近日，区卫计委为八个山区乡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配发了加医服务巡诊包，今后社区医生可随时携带巡诊服务包，为居民提供出诊、体检、随访、签约等服务。据了解，加医服务巡诊包内除了备有血压计、体重计、耳温仪、快速血糖仪等设备之外，还配有安装了数据采集系统的专用平板电脑，患者基础信息可通过身份证识别自动形成。根据需求，巡诊服务包内还可增置血常规分析、血生化检查、心电图等设备，各项检查结果不仅可以自动上传，通过联网至居民的健康档案当中，还可及时进行打印反馈给居民，方便其留存备用。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这个世界因陌生而相识，因相识而陌生，只凭一个身影，午夜梦回，只为一种感觉，驰骋心间。嗨，我是李默，我和你素未谋面，你和他也不曾相识，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爱上他们的吟唱，爱上他们的气息。只爱陌生人，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 等着你，没 当夕阳西沉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天空中虽然飘着乌云，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 我们放下浅薄无知，靠的不是批判他人，而是自身的壮大和重建。脑袋长在脖子上，用来思考，而不是一味的附和。别人一声令下，你就冲锋陷阵，注定沦为炮灰。只有智慧才能够让我们变得宽容，只有宽容才能够给我们更大的自由。月亮的背面到底有什么？飞高了，你自然就看到了。 我站在十字路口不知去向，像一个孩子等待谁的原谅。幻想大街上有张床，什么都不想，睡到天亮。这世界摊开一张繁密的网，有多少流言蜚语把我捆绑。反正穿不破冷围墙，索性关起窗遮挡阳光。我没你想的那么坚强，总有些重量无法抵挡。我会在深夜默默脱下西装，数着镜子里遍体鳞。想到你放多脏，不让人看见泪水红了眼眶，把墨镜戴上假装无恙。我翻来覆去无法进入梦乡，和昨天的自己纠缠对抗。我有些累了想投降，压抑着沉默却不能讲。我没你想的那么坚强，有时我也对自己说谎。我想不在乎那些恶言相向，我问心无愧又能怎样。我没你想的那么坚强，有时也想找地方躲藏。怀疑的目光想到穿透心脏，只能一个人是我也对自己说谎，多想不在乎那些恶言相向，我问心无愧又能怎样。我没你想的那么坚强，有时也想到穿透心脏，只能一个人默默等。 反抗。